在笑我红啊，唇角已经早就无得听，讲这多，其实拢总拢无靠左红啊，行到淡水海岸，两个人的爱情，已经无人看。我甲你相好就到这，你对我已经无感觉，到这冻定，你也免爱我。我甲你相好就到这，你对我已经无感觉，莫搁伤心，莫搁我这爱你，你无爱。这么大，你也真正拢无心肝，啊啊！准叫你若无眠，喊我搬一出电影，咱就行到这位船渡煞，啊啊！行到淡水的海岸，两个人的爱情，已经无人看，已经无人。我甲你相好就到这，你对我已经无感觉，到这冻定，你也免爱我。我甲你相好就到这，你对我已经无感觉，莫搁伤心，莫搁我这爱你。我甲你相好就到这，你对我已经无感觉，莫搁伤心，莫搁我这爱你，你无爱我。我甲你相好就到这，你对我已经无感觉，到这冻定，你也免爱我。我甲你相好就到这，你对我已经无